新城广播剧团陈文焕、钟欣彤、周子驹、叶文辉，《安拉上的恋人们》第三集。 仲记唔记得我啊？我知道你已经攞翻个书包，但系你争我笔尾数几时清先？ 点解你有我 ICQ number 嘅？ 你唔记得你书包里面有你本电子记事簿咩？ 你睇过我本记事簿？ 唔系咁啊，我点知道你叫盘小敏啊？又点揾到你个电话号码？咁你点攞翻个书包啊？ 咁又系，点解你今日话嚟又唔见你嘅？ 我有啲事唔理得啊。 咩嘢事啊？讲嚟听下得唔得啊？ 乜你啲有钱女咁八卦噶？ 乜有钱女就唔可以八卦嘅咩？讲嚟听下啦。 我啲嘢你冇兴趣听㗎喇。喂，你唔好借头借路换话题啊，笔钱几时俾我啊？ 咁你想点攞啊？不如约出嚟见面啦。 咪搞，我先冇咁笨俾你点上啊。你都係过户俾我得啦。 我要查你，查你户口咪一样查到。 咁你当我唔想见你囉。 你唔想见我点解啊？你好丑样㗎。 咁你靓晒好未啊？ 讲嘢唔使咁骨累脆嘅。大家傾下偈啫。咦，你叫 Lulu 啊？ 点解你有 nickname 同个真名一样嘅？玩 ICQ 人人都用假名㗎噃。 就係个个都用假名，我用真名都冇人信啦。 咁蛊惑嘅你。 彼此彼此啦。我好耐冇玩 ICQ， 好似今晚玩得咁开心。我虽然未见过 Lulu， 但傾下傾下竟然有一种好熟悉好亲近的感觉。他虽然讲嘢好倔，但换个角度其实也好贵真。我喜欢同爽快的人交朋友，所以最后我跟他说，第日还可不可以在 ICQ 跟你聊天啊？ 看下点啦。 你做乜好像这么怕我咁嘅？ 我怕你什么？ 大家后生仔女有什么人怕讲价？如果你第日想找人聊天，不用气，随时打给我都得。 有钱女突然之间同我讲呢番说话，令我觉得有啲感动啊！由细到大我都冇乜同性朋友嘅，唯一一个倾得埋嘅就得阿 J 咯。唉，但系佢份人又冇嚟搭煞，绝对系唔系一个倾到心事嘅好对象嚟。我成日都想揾一个比我成熟嘅朋友，可以喺背后默默咁支持我。当我有唔开心嘅时候，佢会俾好多好多安慰我。在有钱女身上，我竟然可以找到我之前一路想找的那种朋友的感觉。但是我又怎可以奢望她真的会做我好朋友啊？始终她的背景对我来说实在太高不可攀了。我不会忘记的，人家住浅水湾，我呢，我住筲箕湾。有时可能不止谈恋爱，交朋友原来都要门当户对。随便睇下，我哋今季嚟咗好多新款嘅套装，有冇兴趣试下？ 小姐，唔该你攞嗰款红色连身裙俾我试下。 好啊，冇问题。你跟我呢位同事过去更衣室啦。 Sharon， 唔该你带呢位太太去更衣室啦。 喂， 哇，咁粗荡啊！ 收得工未啊？去睇戏啦。 仲讲收工，我企咗成日啦 ，lunch 都未食啊。 你个老细想收买人命咩？ 唔系，系我话要连放饭个粒钟都做埋啫，咁可以赚多成$80噶。 使唔使咁薄啊？ 唔薄点搵钱交学费啊？今年啲书簿费又加啦。 咁我一阵帮你买饭啦，你想食吗？ 唔使啦，我收工要过隔篱超级市场做 part time。 又做 part time 啊？你唔使瞓咩？ 咪瞓少啲咯。就快放完暑假啦，开咗学啊，就赚唔到钱噶啦。 啊系，咁你问咗个有钱女攞钱未啊？ 咦，过咗户啦。 咁顺摊？ 系啦，我都有啲过意唔去，好似夹硬屈人钱咁。 佢大把钱啊，跌都跌咗啦。 系啫，但系个心始终都过意唔去。 咁你又话要买生日礼物俾你男朋友嘅，而家冇钱买咯。 咁又系。喂，唔同你讲啦，经理嚟巡铺啊，你先走先啦。 咁你记住食嘢，你知啦，你个胃不嬲都唔好噶啦。 哎呀，得啦得啦，长气。 好啦，夜啲打俾你啦，拜拜。 拜。我冇同阿 J 讲过，我喺 ICQ 度同有钱女有联络啊。我唔系惊阿 J 嬲我，虽然我知道以阿 J 咁嘅性格，佢多数都会叫我夹紧呃多个有钱女一次。阿 J 其实个人都唔系咁坏。不过他对啲有钱人唔知点解都系有一份莫名嘅反感，或者因为佢成日笑自己穷，所以佢总系好憎一啲有钱过佢嘅人。换着以前啦，我同阿 J 都有同一个谂法噶，我哋成日都唔明点解大家都系后生仔女，人哋放暑假就可以去游浮，我放暑假咧就要周围揾工赚第二年啲书簿费。人哋可以几千蚊买对波鞋，我哋呢就要几千蚊死悭死抵咁挨一两个月。呢个世界存在得太多唔公平啦。但最唔公平嘅係我哋穷人根本冇资格问点解。不过同有钱女傾完一次偈，我发觉佢又冇我想象中咁黑人憎喎。佢甚至平易近人到我唔信啦。我知道佢唔係特登扮出嚟讨好我嘅。喺 ICQ 度大家都係平等嘅。而且以我咁嘅身份，佢根本就唔使奉承我啊。有钱女嘅真诚就更加令我感动。或者我真係要改一下以前偏激嘅习惯，尝试用一个更加开放嘅胸襟去睇人。 安拉上的恋人们。安拉上的恋人们， 入嚟啦！ 喂，做咩唔出街啊？ 妈咪，你几时翻嚟噶？ 啱啱落机咯。咦，你做紧乜嘢？ 冇，我整翻啲旧相啫嘛。 咦，睇下，哇，你边度搵翻咁多旧相嘅？ 我喺旧屋度带过嚟噶。咦，你睇呢张？嗰阵时你几后生？ 哎呀，梗系啦，嗰阵时我同你差唔多大噶咋。我一个人喺英国读紧寄宿学校嗰阵时 ，well， 几多鬼仔追我，个个礼拜六啊都带我去波噶。 咁爹哋咧？ 嗰阵时都未识你爹哋。 妈咪啊？你有冇谂过，如果你冇识过爹哋，你会点啊？ 咁咪冇你呢、這个。又靓又聪明的宝贝女啦， 就是咁咋？ 当然不是啦，如果我冇识过佢，我想我一生都会后悔。你知唔知啊？我第一眼啊见你爹哋，一啲感觉都冇，讲嘢鬼咁大声，行路咧又牙喊牙喊啊，一啲都唔似个医科学生嘅。不过识落咗之后咧，先发觉原来个人心地好好。我陪住佢去唐人街，同啲老公公老婆婆睇病。你知啦，佢哋个个都好穷，连诊金都俾唔到。但你爹哋真係好好，又唔收佢哋钱，过时过节仲带好多礼物送俾佢哋。我同你爹哋一齐，我真係觉得好好。佢虽然唔係赚好多钱，但大家对佢嘅尊敬真係唔係钱买得到。 咁妈咪呀，你仲有冇挂住爹哋啊？ 梗系挂住啦，但你要知道啊， 佢同我哋一齐咁好嘅日子，已经够我一世回忆，咁咪已经足够咯。 妈咪啊，我真系好羡慕你同埋爹哋啊！ 唔使羡慕啦，你同 Michael 仲后生，嚟过嚟，知唔知啊？你哋啊，仲有大把时间去制造第日嘅美好回忆噶。 系咪真噶？ 你哋要对你哋自己有信心噶嘛。 对于妈咪嘅安慰，我只有一笑置之。我好向往妈咪同爹哋可以有一段咁荡气回肠嘅爱情。佢哋每一段经历，经妈咪嘅口讲翻出嚟，都系一段动人嘅爱情故事，可以一代一代咁样同子孙分享，然后流传落去。而我同 Michael 嘅爱情，我永远都觉得太平凡，太冇味道。如果要我讲翻俾仔女听，我谂佢哋一定会闷到瞓着觉。最近几日，我都有种心绪不宁嘅感觉。我知道呢种感觉嘅产生系嚟自一个人，就系 Michael。佢下个礼拜就会翻嚟香港放暑假。 嗰日我夜晚十二点几先至翻到屋企，细估唔到俾我撞翻一个稀客。老豆 ，Lulu， 你做咩咁夜先翻到屋企嘅？我等咗你成晚啊！ 都夜啦，不如入屋先讲啊。老豆饮茶。 嗯，唔该。 你今次又喺边度翻嚟啊？ 我上咗去中山大半年，同啲朋友搞下生意仔咁啊。 你搞生意定避债啊？ 喂，你唔好听出边啲人乱讲先得㗎。我系你老豆，唔通我会呃你咩？ 你女朋友上个月嚟问我借钱啊。 咁佢冇问起我喺边啊？ 叫人喺边度搵你先得㗎。 啊，你间屋又执得几奇利喎。不过一个人住成500尺，好似大得滞喎。 唔系啊，我觉得好屈质。 有冇人上嚟问过价？ 冇啊。 虽然系旧楼啫。啊，我谂大都至少值80-90萬喎。 你唔好諗添啊，陈楼系阿嫲留俾我㗎。 你都未够18岁，我仲系你监护人，卖唔卖我话事 㗎。你卖咗陈楼我住边啊？ 老豆一定唔会亏待你，总之啊，我会租间更大嘅俾你啊。 你估我会唔会信你啊？ 总之我唔理你信唔信都好啦，过两日呢我就会叫人上嚟睇楼，价钱啱嘅到时你就执包袱啦。係咁啦，我唔阻你瞓啦，过两日我再上过嚟啦。 呢个就係我亲生嘅爸爸。有时我成日会喺度諗，点解妈咪会识个咁嘅男人嘅？人哋话爱情系盲目啊，但係上一代盲啫，估唔到会害埋下一代。我妈咪好在死得早，佢唔使对住我咁衰嘅老豆。但系我呢，竟然会俾我自己亲生老豆逼迁啊！呢种咁嘅家庭悲剧，如果拍戏啊，一定会俾人话老土啊！问题系估唔到真系喺我嘅生活度出现。我唔够胆谂，如果层楼真系卖得成嘅话，我会唔会无家可归？本来我真系好想打电话俾小马噶。但是我怕他一些冲动性格会去教训老豆。打电话给阿 J 呢，他衰妹成晚都没有开电话。看来他一定是跟那个冰场 Brad Pitt 去了 Wave Party 了。成晚一个人好寂寞。开住了个电脑，我看到有个人安紧 Line。不知道他有没有兴趣跟我聊天呢？ 今夜是谁呢？ 你今夜还不睡？ 你个系咯， 瞓唔着啊！ 有心事？ 你又知？ 玩新 ICQ 嘅都系寂寞人。 喂，多谢你个3000蚊、啊。 傻嘅，应该系我多谢你先啱。 我可唔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 问啦。 个书包好有纪念价值噶，点解你一定要搵翻嘅？ 乜你唔知嘅咩？你冇睇过入面有啲乜啊？ 我淨係打開嗰本電子記事簿睇過咋，其他嘢我唔敢掂啊，始終係你嘅私隱嘛。 书包里面呢有本纪念册，是我爹哋留俾我嘅遗物。本纪念册已经好残旧噶啦，但系系由我爹哋读书嘅时候已经用到而家。里面写咗好多我爹哋做人嘅座右铭噶。 你爹哋好有学问噶。 嗯，佢生前系个医生嚟噶，不过有次去非洲行医嘅时候，交通意外过咗身。 对唔住啊。 唉，都过咗咁耐啦，你唔使咁难过嘅。嗯，讲翻你啊，你爹哋咧？ 我老豆啊，唔好提佢啦。 佢 仲在生。 嗯，你同佢嘅关系好似麻麻地咁喎。 我老豆唔似你老豆咁伟大啊！我出世以嚟见佢嘅时间加埋啊，我谂都未够半年。喺我印象之中，佢每次翻屋企净系做两样嘢嘅啫。 乜嘢啊？ 嗌交同埋借钱咯。你系咪觉得我老豆好特别呢？仲未算啊！嗰一年我十岁生日，我老豆带我出去庆祝生日啦。我本应好开心噶，仲着到好靓咁同佢出街。点知佢突然间喺架车度同我讲，佢同佢女朋友闹交啊！佢话佢自己失恋，于是佢困住我啦，同埋佢自己喺架车度。仲有啊！佢突然攞把戒刀出嚟戒自己只手啊！ 咁你当时点算啊？ 点算？我得十岁嘅咋，我可以点啊？咪就喺度喊咯。后来有个警察叔叔行过，以为我老大系黐线佬啊！佢捉咗我同佢啊翻差馆啊！ 你细个好可怜啊！ 唉，都唔止细个啦，我而家都系咁可怜啊！今晚咋嘛，我老豆又搵上门啊！佢话要收翻我嫲嫲留俾我个层楼，过多一排我可能无家可归添啊！ 嗯，咁你有冇男朋友啊？ 嗯，有。 点解你答得咁勉强嘅？ 咁你咧，你有冇男朋友啊？ 嗯，有。 咁你咪一样咁行。 唉，唔好讲我男朋友啦。 做咩？嗌交啊？ 有得嗌就好啦。 唔明喎、 啊。我问你啊。你有冇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同男朋友嘅感觉好似一池死水咁样冇晒意识啊？ 哦，即系嗰只拍咗几年拖，大家朝见口晚见面，你知我想点，我又明白你做乜，有晒默契到可以一日一夜都唔使倾偈，你眼望我眼，一日就系咁样过啦。 嗯， 谂起都毛管冻啊！ 你讲乜嘢啊？ 你讲咩啊？ 同你一样咯、啊。 同你一样咯、啊。 咁而家点算啊？ 飞咗佢， 飞咗佢咯。 冷静啲，慢慢讲。 一、二、三，讲多次。 飞咗佢。 哎呀，好邪啊！ 哇，系咪真系照做啊？ 再谂多阵先，得唔得噶？ 你话事啦。 安拉上的恋人们第三集，监制黎海山，编剧叶念心，统筹黄翠瑶，音乐制作阿君，制作乌兹别克，钟欣桐饰演盘小敏，陈文焕饰演古家露，邓洁明饰演小敏妈妈 ，Vicky 饰演阿 J， 阿彪饰演阿 Lu 父亲，以及新城广播剧团联合演出。